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啊！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哇！我未试过咧，度我其实头先我做冷血人物咧，我度咗很多嘢，即系多得阿贵唔少啊！暂完个病， 冲散咗嚟， 冲捻散晒，话声咧，本来好捻，可能好捻精彩，话声咧，不过算啦，都要尊重一下啲嘉宾噶嘛。 唔系，我好捻中意潮州人。 我梗系知啦，普靓魔你， 普靓魔潮州男儿最捻坚嘅。 系啊。 讲乜都得嘅， 做乜都得，例如咧 ，A 可以讲到变 B，B 又讲到变 B， 即系抄连讲就讲就最叻嘅，讲就最叻嘅。 好你阿摩氹氹骨，听下呢个环节啦。 冷血过剂， 哇！即系屌你老母，点解大陆冇足冇高达嘅咧？屌你老母，有高达咪搞掂，话先嚟听。咁啊，讲下啦。即系咧，我哋为 要打岔，我听唔明点解大陆冇高达会有问题咧？ 梗系冇高达有问题啦，有高达会好啲，一听埋听 埋落。我听住，我尽且听住先。 系啦，咁而家我哋为咗表示我国啊强大啊嘛，系咪先？咁我哋又整咗个识别区 ，A 行识别区 啊，系啦， 边个都飞得入去嘅。 系咯，屌你都未啦，冇错啦。如果我有高达，嗰个 B15 咪入唔捻到嚟咯，系咪先？就好捻简单嘅啫。即系中国冇高达，高达边度有咧？日本咪有咯， 喺台上咁啊冇。 吓话声， 唔系佢系咁样，佢整个识别区，你知噶啦。日本仔、美国佬，你唔整啲嘢咧，佢唔会走埋嚟噶嘛。你自己等等整啲嘢咧，佢飞埋嚟。我要知你嘅讲法，即系嗰张系乌蝇子嚟嘅。系啦，即系飞埋嚟咧，咁佢发觉，咦？唔飞由自可，一飞见到我哋， 我国咁强大嘅， 都有个高达， 有高达， 即刻飞走啦。 啊，高达分啫， 咁 咪 咧就引你入嚟睇下嘢咁样嘅。 O K， 民主党都有高达啦，我喺新西屌到飞天。 系啦，嗰个矮达啫，嗰个啊，嗰个矮达啫。咁香港都有高达嘅，讲真系先咧，即系我就一谂下，日韩系应该撑啦，定系唔应该撑咧？ 我撑日韩，但系 O K， 即系日韩嘅空姐最靓。我撑硬， 咦？屌你咯，咩？真系想转台、啊？喂，大佬，喂，我系撑大陆。 唔系啊，我系真系两间公司，一间日航，一间全日空啊，全球最索噶啦，已经系。 哇，大佬真系， 如果我对你唔住嘅话咧，我同你出 trip 咧，我拱你搭英航。 哦， 唔系，俾啲屁股 Air Canada 嗰啲咧， 系啊，嗰啲又哇， 嗰啲咧五廿几岁空姐，哇， 即系200几磅两位啊！ 我知道。咁就你拆日航，咁我都拆啦。我而家拆日航啦，即刻。 唔系喎，大陆啲航空公司有啲 OK 嘅喎。 诶，南方嗰啲全部 南方 OK 系咪啊？ 南方而家落嚟同国泰 train 嗰扎上海。 而家系航空识别区，唔系空姐识别区。 啱晒，要真系清晰啊。 OK。 清晰。 咁我真系转牌啦，咁样你拆大陆系嘛？咁啊得啦，咁我又尝试下拆日航啦。我即刻可以转嘅。一讲全日空，我哋梗系转啦，即刻转啦。我两边可以转，即系。我哋日本有咗40几年识别区噶啦，冚家产。 等阵呢个又打断，你个识别区喺边度？日本人。 日本嘅识别区一向都包括钓鱼台入边嘅。 哦，人哋叫尖角诸岛。 啊，尖角诸岛。 冇钓鱼 台。尖角列岛。尖角列岛。 即系如果钓鱼台，我觉得可能香港咧，对于钓鱼台最认识嗰个就只有刘梦红嘅啫。 系咯。 或者 阿鸡 啦。啊，系咯。 都系留嘅。 都系留嘅，系咪咧？唔系冇咁讲嘅，你。做义士 ，OK， 你咁样好捻老土，你又唔系坐船，又唔系你咪跌落海，系咪？唔成一，唔知乜捻，你咪死一个咯。你又叫你死？ 陈玉祥， 陈玉祥系咯，起码死一个啦，起码都为咗国家死一个啦。阿贵，你下次试下跳落去， 你死人鼓掌啊！我惊你老尾， 一定有， 一定有啦。OK， 即系起码你唔知 A 定 B。 我俾你讲下先，我跟住先打断你啦。你讲， 真系咁，即系我哋日本有咗四廿几年啦。喂，阿爷你冇嘢啊嘛？好抄唔抄？你又山寨个识别区出嚟，你抄佢个识别区出嚟都唔捻紧要啊！我而家突然间 仲要唔执法喎、 啊？唔系呢样嘢，喂，你扮乜捻嘢啊？你扮我呢个东莞机场啊？佢大过原本我咪我日本个识别区三倍啊！ 阿牛，我要打断你，东莞有机场嘅咩？ 系咯，东莞而家有个新机场 喺边度啊？ 唔系东莞 咩？深圳， 个深圳嚟啦，老东莞有机场， 冇安机场。 喺阿牛嘅眼中，成个东莞都系机场嚟嘅。 咪住先，咪住先，保安机场唔喺东莞， 梗唔系啦， 保安喺深圳啊。你知唔知以前深圳叫做保安员啊？ 好得，系啦，就保安机场大三倍，哇！你真系抄捻足啫。喂，大佬，我嘅识别区得丁市咁多，都系啱啱涵括，讲埋先。啱啱涵括到个尖角列岛， 但 系今时今日你阿爷即系中国大陆你个识别区， 但系个问题 是，哇，由远至南海、 韩国 一路杀到嚟台湾，屌你老母尖角都杀到台湾，你大我个地方三倍啊！ 但系个问题是香港有林记啊嘛。 林记唔关事， 即系机场第三条跑道唔比起，因为林记嗰堆啫嘛。 真定噶嘛？ 系啊系啊， 真噶，因为佢哋嗰堆啫嘛。 因为之前唔系中华白海豚。 唔系中华白海豚，因为嗰间国民公司我识嘅，一早政府揾佢哋做嘅时候已经讲咗，中华白海豚只识移民啊嘛，只识移民啊嘛， 下次我唔会嗌阿贵噶啦， 识移民 呢个节目， 识移民就唔会咁捻多余国钱啊，大佬。 中华白海豚个品种咧，只得三个地方有，香港、台湾。同埋就广州对 屌你老母啲文龙烧啦，哎呀屌你老母讲解识别区仆街，你 老萧识捻白海豚，老萧识白云琴咋嘛，老萧识白海豚冇嘢你 得冇嘢嘛，你 俾阿贵骑劫咗， 骑捻劫晒佢， 晒 捻我一站骑劫，屌你下次捻埋佢 得噶，你啊 屌你系抽生。嗱，我就講咗啦，咁阿姚尊你話要撐個大陸，咁你點撐啊？ 咁啊，美國都有識別區啦，中東。 喂，大佬，關我哋中國撚事咩？ 咁我哋中國有翻三五七十個識別區，咁又點咧？ 你都係一個啫。 但係你唔應該霸撚咗我哋日本、韓國個識別區啊嘛？韓國有咗三十幾年，日本有咗四十幾年，好調翻轉。 识别区唔系霸嘅， 吓、 即系话 系滑嘅， 你话讲嘅啫。系啦，你只雀仔飞埋嚟，你话俾我听，你系咩雀，我就会俾你过噶啦。 吓、你唔讲、我都可能俾你过，睇下你同我 friend 唔 friend。 但系咁打咗你落嚟咧，就唔关我， 就唔好捻嘈。因为我冇识别到你。 你要知道，识别区同领空系两回事嚟嘅。 系啊，冇错， 唔系打你落嚟咧。 你个识别区同领空系同一个地方嚟噶， 唔同。我识别区咧 都系嗰个圆形喺物体上边。 嗱，我嘅识别区咧就喺金碧嘅休息室里边就识别区啦。入到房咧嗰、那个叫领空，OK， 嗰个就入得嚟就打噶啦。 嗰、那个入得嚟就打噶啦。 出边咧你又只可以夹嘅 啫。入到房嗰个叫领班，唔系叫领空，好唔好？ 系我嘅领空嗰度 喺个房里边系佢嘅领空。 我领空， 但 系 休息室咧，你只可以望住佢夹 嘅 啫， 只可以识别嘅啫。 打落嚟嘅， 你明白啊？哦，大佬有层次噶嘛？识别区同领空系有呢个层次噶嘛？系金你系金碧，你就知道噶啦。OK， 你明啦嘛？冇错啦嘛。 雀仔飞入嚟都挂住个 number。 唔系、上次去金碧你吓鸠我，又话我因为我到咗啲电脑收捻晒呢单嘢。排名系点我？ 你唔同，你上次去金碧咧，真系讲得啊！你上次屌真讲得啊！ 我系去咗，跟住你话俾人知，话喂，屌你咩？ 唔系我就话 收晒 阿贵嗰时候就贵为社民连嘅明日之星，咁我就同阿 明你老母啊退党啦， 未退嗰阵，啲未退嗰阵我就话喂呢条友可能搞政治噶，你系捻咗入房先啦，唔好喺识别区嗰度等啦， 又俾人识别咗就大镬 啦。而且嗰度唔系金碧，嗰度庐山酒店，话俾你听，贵兄 就 系 我住嗰度， 唉，住嗰度， 你记唔记得啫？ 话俾你听，得啦，唔好再讲啊！你结咗婚，有啲唔肯再讲啊！唔好爆咁多，我唔爆你，我从来冇爆过你啲嘢出嚟。 每个人都系 你自己爆嘅呢啲 ，OK 冇所谓。 你自己爆嘅，我唔肯理你啊， 识别啫。 所以你知识别区同领空唔同啦。 系啦。 咁讲真，而家呢度咧，我就扩大咗个我你嗱金碧就系金碧啦。 而家啲金碧仲要霸埋庐山酒店啊，屌你 老地方啊， 惊埋啦老地方咁， 霸唔到啊！庐山酒店系公安嘅，唔得嘅。 嗱件事啊，即系而家系咁样啊，即系而家系啦，庐山酒店就应该可能归你啊嘛，而家我霸埋。 你如果去阳光咧，嗰边就 啊归金碧嘅，归金碧嘅，得啦，呢啲唔好讲呢啲啦，呢啲系又呢啲听自南俱乐部 ，OK OK 啊，唔使听到嘅，嗱即系话。本来个西北区系金碧咁大啫，而家你要霸埋庐山酒店啊， 成条春风路霸捻晒， 成条春风路霸实你有 简称老年咁大， 系啦，喂，咁你系咪唔啱啊？讲真，我各有各做啊， 就是、因为我想我霸埋咧西北区，我怀疑你里边啲飞机，系霸咗我啲飞机， 点同咧？ 唔系，系霸咗你啲航道啫， 系啦，霸咗我啲航道，咁所以我大家澄清一下啫，牛哥，所以你又唔可以介意我哋中国咧就划大咗个识别区，因为我真系好 咁你个识别区， 我啲嘢啊， 冇理由要我金碧啲女啊，即系去你庐山写份嘢，喂咧，我每次打飞机咧，我都要做一下卖上树先嘅，咁冇理由我要加埋呢啲嘢俾你啊嘛，卖 上树， 卖上树咧， 卖上树系一种菜式嚟噶， 卖上树咧就系、是。个打飞机之前咧，喺你只大髀内侧嗰度，拗下条蚂蚁上树，由小腿拗到上臀部。 夫妻肺片啊？ 夫妻肺片就系食嘅，OK 啊 ，OK 啊，空中飞人嗰啲我完全识嘅，或者你听 水煮鱼 啊，你唔好我讲呢啲冇嘅嘢，我系唔知嘅。 OK，for the benefit of all the foreign audiences， 可唔可以讲中文啊？ 呢个买上树，我哋应该叫咩好咧？ Ant climbing the trees. OK. No. Tickle your inner thigh. 真系度，我下次真系唔会怪阿桂嚟做啊！话声咧， 点解咧？ 我度好晒啊！话声咧，我真系度好晒啊！ 唔系你继续啦，你继续讲啦， 你继续讲啊！ 你唔使理佢。 真系咁，如果你整个识别区，你又整个识别区，你都即系明抢生意啦！你识别区仲要大过我，咁系对我个身体。搵食， 喂牛，我个场系大过你啊嘛，我识别区咪大过你咯。 你唔中意嘅，你咪叫啲飞机飞去你个识别区咯。 嗱， 系咯， 即系我点解要谴责阿爷你呢个识别区咧？即系有你，我识别区，我个识别区唔使出嚟行噶啦。即系等于一样嘢，你知唔知咩叫做稀土啊？ 嗯， 稀土大家知啦，好稀有嘅土啦，其实 稀佬我识， 稀佬你定紧啫， 稀佬你个 friend 咪系咯， 你个 friend 咪系咯， 嗰个乜湿鸠土人咪 系咯，系咩？嗰个唔系，嗰个你啊，佢但系佢又觉得你系啫， 你老豆啊， 系啊，嗰个你系啫，你记住，系先咩叫稀土啊？唔系稀佬就贵啊，我听佢听啊，稀土，我国咧唔系中国咧唔系产生稀土最多嘅地方嚟嘅，全世界产生稀土最多嘅地方咧喺边度咧？ 日本啊嘛， 南非 系咩？ 系啦，但系咧，中国咧就系咁样啦，将你自己降价，将你喺度摆得好捻平，搞到我哋南非都开唔到矿。 吓， 嗱，而家你咪垄断咯。 屌，你南非冇细路仔嘅咩？ 吓，而家你哋咪垄断咗个识别区咯，系咪先？喂，咁样唔啱数咯。咁我哋个少少识别区只系啱啱由冲绳去到尖角列岛啊。咁样你又整个哇大珠三角咁嘅屌你咯，哇大过三倍啊！喂，咁样你系咪过分咗咧？ 好公平，好公平啦！嗱，阿爷向东扩展个识别区，你日本咪由向东继续扩展你个识别区 咯？ 大家一齐扩大咯！ 过嗰条咁嘅大西洋。 唔系，如果日本真系向东扩展，系咪去捻咗太平洋？ 唔系， 夏威夷 一路过到美国都得噶嘛？ 夏威夷啱。 突然间我撑日航咁即刻嗱，我唔知我本来我系撑大陆噶，或者咧我自己写好嘅。OK， 啱啊，我撑日航嘅而家嗱，因为讲真，我就知足啊嘛，我只系去个我立个钓鱼台就够啦。OK， 咁就咪 OK 咯。喂，你唔使下下就搞到识别区，就又要同我重叠。你知重叠就唔好啦，又是机场嘅嘢。 等先，我呢个又要问多两个问题。即系如果我同泰国、同越南、同菲律宾重叠，系咪一个问题嚟嘅咧？ 某程度系你唔应该识别埋泰国、菲律宾咯。其实某程度泰国、菲律宾都重叠咗噶。 理论，但我当佢哋我附庸国唔得。系咯。嗱，而家我 法例话你 系 附庸国。 听下先，他信都系香港。 系。咁睇 下 中国嚟先， 菲律宾个总统就几时北京叫佢就戆鸠鸠咁笑捻住口嚟。 系啊，嗰个都中国人。 我哋香港点去唔到啫嘛？ 啊，嗰个都中国人嚟，全部中国人嚟噶嘛？ 系啊，全部都华裔噶啦。 华裔噶啦，系咪先？我知。 有乜问题啊？ 冇问题啊。 我哋大中华捻咁样讲啦，有乜问题先？ 但係講到識別呢樣嘢，即係識別區，即係我而家有間細細啲金碧，你冇理由即係。將就想立埋我間金碧噶嘛？ 屌你啲黐線，我而家逼緊你做大富豪啊！乜撚嘢金碧啫？我俾機會你啊！ 俾機會你啊！你將你識別機立埋過嚟 啊， 咁咪得咯？ 或者一齊玩，你又有識別區，我識別，但係一齊管理得唔得先？ 係啦，但係總之個領空咧，大各自嘅。 O、okay. K，、 入到房系大家嘅，即系自己玩， 即系闯正空嘅大家嘅。 系啦，总之 识别咧就大家一齐出去夹女， 系、okay. 啊，夹咗翻嚟就我自己打夹女。 呢啲咪即系佢以前咩横江嗰啲嘅发廊街咯，个识别区摆晒喺条街度，大家一齐用嘅。 O、okay. K，夹上去嗰个 領土、啊、即系花街啦、啊， 系啦，就自己搞掂嘅。咁咪大家开心，咪想系大家一齐玩啫。 但 系 而家我唔开心啊嘛， 你点会唔开心啊？我上一次同你一齐喺间大房里边，你冇投诉过。 嗰日识。嗰日 識別咗啦， 嗰 陣係 識別區嚟噶嘛，係我自己嘅識別區啊嘛，話俾你聽，喺龍山個識別區嘛。 我都豁出嚟有講緊，依家你反而有保守嘅。 我有諗保守過 嘅情況喎、 啊。我真係因為冇守過，真係我諗下，即係識別區其實咧，即係你唔需要咁大嘅，而且釣魚台、尖角獵島係咪你嘅，你都冇把握啦，講真係咪先？ 陳太都講尖角獵島嘅。 系啊，咁我都讲钓鱼台嘅。 香港良心、啊，我信佢噶啦。 啊，系啊，系咩？ 屌你咩？又2020，戆卵鸠，我都唔知等咗咁多年。 咪就嚟紧。 我以为你 friend 嚟喎。 差唔多啦，OK， 即系我就成日谂，讲真，即系系咪你都冇人知嘅，系咪先？你要赢先得噶嘛。 哇， 你画个识别区出嚟， 等先，我又要打断啦。我听明咗，即系话要喺嗰个识别区里边打只飞机落嚟。 系、 哦，啱噶， 好玩啊，好 啱噶。我上集都讲咗啦，只要中国同日本打仗，即系而家有人讲噶嘛，日本系会打赢噶嘛，解放中国有望，我都望呢样嘅，啱唔啱？ 大东亚共荣圈， 我唔知点解无啦谂起嗰个日本仔咧，即系话有条友话你点吹我都唔会吹嘅，有捻人就走去吹。 矛盾大决战啊嘛！ 我觉得你而家讲紧呢个理论就系呢只， 系咩？ 系啊。 唔系 又觉得自己唔会出嘅，但系见到人哋搞搞你，你 阿爷都唔会出噶， 好难。 阿爷都唔会出噶，日本仔都唔会出噶，咁大家唔好出咯，系咪先？矛盾啫嘛，永远都系咁噶啦。叫要尖个猎岛定系钓鱼台，都唔系我哋话事噶啦。 跟住个识别区就有啲鬼佬喺度行紧啦。 系咯，啲鬼佬行啫嘛，梗系鬼佬话事啦，呢、這个世界。O、okay? K， 即系所有中国人都戆鸠。 唔好意思啊， 喂，想当年打完第二次大战咧。 O、okay、K 啦， 钓鱼台割咗俾日本系真系美国佬话事嘅， 一件埋一件啦。 唔系、啊，我识得个 friend 话系慈禧太后住咗屋企嘅， 系啊系啊， 我姓成嗰间挡咗嘅咯， 系啊， 有地契添。 嗱、啊，即系咁样啦、 啊，真系打完第二次世界 大战，美国将个管辖权 俾咗日本嘅。 但之前真系、啊、我真系听过同一古仔，应该系真嘅、啊， 真 系 慈禧太 后俾。咁之前几百年前真系有中国人住添啦， 斗快嘅咩？ 系咯， 你听我讲啦， 系咯，咪斗快咯，咪斗快咯。 佢系尖角猎岛，你要撑下佢尖角猎岛，亦都有方法讲。你个撑佢钓鱼台，亦都有方法讲嘅，系各自各表述嚟嘅啫。 冇错。 好啦，但系今日咧，唔好意思，我所有做嘅功课完全，其实呢啲节目唔使做功课，只要嗌贵过嚟咧就唔使做功课，或者做嚟都冇人用噶啦。 打乱 晒仗，咁冇办法啦。咁啊，听下一个环节啦。 冷血射评。 好，今日冷血射论又到我喺度啊。咁啊，今日其实讲嘅 topic 咧就讲。比较、哦、我都唔知道算唔算系比较尴尬，讲下宗教啦。OK， 点 解尴尬？ 点解会尴尬？你有宗教信仰？ 我冇宗教信仰。嗱，即系 冇嘢尴尬咧。 嗱，我啲离身先，我都冇。 嗱 ，OK， 系啦，我冇宗教信仰嘅。OK， 嗱，我 officially 我系天主教嘅。 哦， 但系我系教友自身条例已经洗底嘅啦。 嗯 嗯。哦，我想帮我女安排下读咩书。咁其实嚟紧我有两个时段可以拣嘅，一系圣诞节，一系复活节，我女都可以洗嘅。 嗯， 但系应该嗰个神父都唔想见我噶啦，所以冇问题啦，你讲。 嗱，阿贵呢个 case 咧，一阵拎嚟讲，我都觉得有 好多香港人系咁， 好多嘢可以值得讲嘅。即系 OK， 我讲翻啦，我系一个天主教学校度读书。OK， 咁、 我以为你话你系天主教， 我唔系啊，我讲 两边都读过。 嗱 ，OK， 我系天主教学校度读书。OK， 咁其实香港其实好多我谂一部分嘅学生啦，好多都会喺教会学校度读噶啦，包括天主教又好，或者基督教又好。咁、其实。出翻嚟嘅时候咧，我哋成扎嘅同学啦，或者我眼见嘅大部分嘅同学咧，其实又唔系好对于个宗教信仰好信噶。O K， 但系亦都唔系坏得太紧要。 系啦 ，O K， 反而咧呢、這个 point 唔系好重要嘅，即系对于我嚟讲嘅，喂，究竟你信唔信个宗教冇乜问题。但系翻转头，头先我想讲嘅就话、是、第一个 point 系阿贵嗰啲啦，就系、是、为人父母 而家 为咗啲嘢而信， 要攞翻好啦，拱个仔女 去咗学校咯， 去读好啲嘅学校，拣间好啲嘅，即系唔好希望喺官校又好咩都好嘅时候，喂，其实嗰个小朋友系完全地冇得拣，佢信唔信噶？第一， 哦，咁我嗰阵读、我细个读基督教啦。我都冇话，即系佢冇话逼我。 阿碌，你介唔介讲你细个读基督教系边间啊？ 协和咯，中华基督教会即系太子道间。诶，佢又冇话强逼你，即系佢礼拜六会有周会，即系你神早流流。 你可以 join 可以唔 join？ 唔系，一定要 join， 一定要 join 嘅，一定要 join 嘅。咁但系佢又冇话一定要逼你信咯，即系佢只不过系 讲。嗱，我哋以前读书咧，即系我唔系应该咁讲，我爸咧帮我搵学校嘅时候咧，都唔需要话一定要 OK， 要去洗礼啊嗰啲剩嘅。 因为我嗰年代系六七十年代嗰个时代嚟噶嘛，即系佢唔会要求 啊， 我六八年啊，大佬啊， 即系六八噶，咁你咁捻老噶咯， 唔系咁，所以咧就系话，即系去到而家呢个世代啦。OK， 你见到好多家长，包括我身边有啲同学都结咗婚，生咗小朋友啦。那个小朋友其实两岁到嘅啫，你问佢喂讲嘢都可能讲得喂唔识好多字啦， 正常。 咁然之後，但個問題係你一嘢就擁咗佢去信一個宗教，其實為嘅目的就係為咗攞間 攞 個位咯， 揾啲好啲嘅學校。我就覺得喂，其實有點易拿個喎，因為當初我哋都知道，其實喺我嘅角度嚟講，好多人有部分人啦，虔誠嘅一啲眾，對於無論天主教又好，基督教又好，在於我嘅角度就係話 ，OK， 佢都係求一個心安嘅利得，佢希望即係藉著一啲類似神靈嘅嘢，希望喺心靈上得到一啲温暖啊、慰藉啊。 的，我可唔可以問呢個問題啊？ 嗯， 嗱，你未結婚啦，未有細路啦， 嗯， 咁就即係講緊宗教問題咧。其實你冇包袱嘅， 我冇噶，我冇噶，係啊。但我好唔同意嘅就即係， 但你身邊好多朋友其實佢嗰個行事作風啊，同宗教冇分別嘅。包括即系譬如阿萧生啊、郁敏嗰啲，同宗教有 乜？嗰啲系另类宗教， 嗰啲系另类宗教嚟嘅。 唔系另类宗教都宗教啊！ 唔系嗰啲另类宗教嚟嘅，嗰啲另类宗教嚟。但系我 或者系嗰啲以为宗教。 系啦，但系咧我就话，即系首先第一个佢就话，喂阿贵呢啲其实你害，我觉得系害咗小朋友嘅， 害咗小朋友。 系啊，喂， 佢讲个制度。 我想听， 因为点解咧？喺我見到我有啲同學啦 ，OK， 其實咧當時啊，即係同我哋一齊入嘅時候咧，其實有啲人咧亦都係嗰陣時已經有你一啲咁嘅思想嘅， 有諗法啦。 我攞翻多少少分啦，我希望入到喎。咁其實我有啲同學咧係真係焗住要洗禮嘅 ，OK， 洗咗禮啦。人哋咧，但我眼見嘅就係咩咧？喂，你問其實佢對於個宗教嗱，首先 唔認識啦， 唔認識。第二樣嘢尊唔尊重咧？你問我，我真係次次都串佢喎。屌你都唔撚尊重嘅，天主教最好嘅例子啦，24年年12月24得一年一次嘅啫，即係好似拜山咁樣嘅，就一定要返教堂做弥撒嘅啫，佢都可以唔撚返去做溝女嘅 ,ok。咁然之後喂 溝女嘅時候未結婚嘛。 唔係，個問題係就係話，其實你有啲嘢，當你真係你覺得你係應該要信嘅時候，你係應該有啲嘢要去做。OK， 呢個係一個尊重嘅概念㗎嘛。但係對於個小朋友嚟講咧，其實喂佢係好， 佢冇得揀， 佢冇得揀，佢冇揀過。然之後佢會覺得咧係，佢其實係一個負擔嚟嘅。喺佢角度上，佢有啲嘢我明明唔信，但係我又孭住，其實佢會好辛苦㗎。我想講，對於啲小朋友嚟講， 好啲。我女依家一歲就未知。但咧，你講呢個問題咧，我諗到另外一樣嘢啦。 你係話你個女係一歲未知， 我女一歲啊， 係啊。當你到十幾歲嘅時候，佢就會好辛苦噶啦。係啊， 仲肯叫我老豆都算。 嗱、啊，阿的，我搏一搏你先。喺宗教嚟講咧，其實係冇得揀嘅。 嗯。 嚇、啊，你係人類係唔應該揀宗教嘅。喺每個宗教嘅角度啊，總之耶穌同上帝係有噶嘛。你唔係揀佢存唔存在，佢真係存在㗎嘛。 你揀信唔信咋嘛。 係啦。所以其實你係細個要受洗入教，你係唔需要揀、你係冇得揀，因為喺個教義裏面嗰樣嘢係存在嘅。 我估我隔離嗰刁民牛就會反駁啦。 唔係 我揀佢㗎。 聖經嘅一個人嚟 㗎。咁佢睇咩呀 ?Karma Sutra 嗰個聖經呀。 咁跟住你話之後嗰個細路仔因為佢細個嗰陣時又無知。俾个父母逼咗入教之后咧，佢好辛苦。呢、這个唔系宗教本身嘅问题， 系大人嘅问题， 系大人嘅问题啦，同埋你学校嘅问题啦。点解有咁多年之后，你唔可以分途到个细路系好欣赏宗教， 好 enjoy 宗教咧？呢個係個教育嘅問題。 喂，但係我真係唔同意喎，我唔同意係個細路仔冇得揀嘅喎。 嗱，佛教同埋基同埋上帝嗰只西方上帝嗰只就係最大嘅。佛教你可以揀嘅，佛教係講人性、講人生。你到咗人生某個階段，你終於信佛啦、 嗯， 你係揀佛教嚟信唔信嘅、嗯。上帝嗰套教義就唔同，上帝係有喺度嘅。你唔到你唔信， 我明啊， 唔係你可以唔信。但系最后蚀底系你自己事。 系啦，所以喺个经济学里边咧， 喂，又去到经济学 里边咧，嗱，好简单，教你全部都要信，因为你信咗，而嗰样嘢真系存在嘅话咧、嗯，你会上天堂噶嘛？天堂俾你嘅 utility 嗰个 utility 系几多咧？系无限噶嘛、 嗯？ 因为天堂系无限快乐噶嘛？嗯、好似阿牛上，如果有机会上到天堂嘅话，佢要咁 阿、啊、牛咧，阿牛就唔会搏噶啦。但系我先噔噔噔噔。我的感覺咧就係，如果我上天堂嘅話，好撚悶嘅。點解我啲 friend 全部喺地獄？ 係啦， 我先講咗先。 如果你要個無限快樂，即係 unlimited 嘅一個嘅 utility 嘅快樂嘅話咧、嗯，你係全部宗教信曬，因為你唔知邊個宗教係堅噶嘛。 唔、嗯、係，你係為咗嗱，如果你咁講嗱，如果唔啱嘅話，你 唔緊要，繼續 就 駁 我啦、 嗯。 我覺得你嗰係香港人嘅心態，機會主義者喎。 啱啦， 你嗰有著數，你就買個保險。如果唔得嘅話，我仲有第二條後路。你係咁諗法喎， 即係呢啲佔中嘅心態啫嘛。 但係等先，我要問啦。咁啊，如先你結婚有細路未？ 有 幾多個細路？ 一個 就係、是、一個同我一樣。 係。 咁你依家對住呢個小朋友嘅心態就係、是，你係咪盡量就我作為爸爸，或者作為監護人，我想俾最好嘅嘢佢，你係咪咁？ 係就係咁咯。 好啦， 同你諗法一樣 嘅 咋。 宗教咧，如果對我嚟講係垃圾嚟嘅，依家我哋要再揀一條路。 但係加五分， 我知大家分，哎啱， 大家五分 嗱，呢個就係事實。 我話你知，由到依家我一路講緊，我唔信天主教原因就係因為屋企可以加五分嘅啫。但係依家我想講，如果連呢五分都唔計，即係今日咧，我哋香港有個好理智嘅制度， 嗯， 我哋嘅細路咧全部都係同一條起跑線嘅。依家我哋唔講我哋屋企人嘅背景啦，係咪話就係你唔需要你嘅細路信宗教？ 系啦， 都系咁嘅。 个十一 个咁呢单嘢，我今日唔需要再拗落去。点解咧？我哋依家系为势所逼嘅。 呢个系买卖嚟啫嘛。 系， 即系咁讲啦。如果你信晒所有教，你到最后真系有一个教俾你搏中咗，系真系有天堂嘅。你又啱啱信咗佢嘅。 Sorry， 你唔系谂紧天堂，你谂紧着数。 但系着数啦，着数 搏中咗啦。 咁 系噶咯， 你好开心噶咯。嗱、 嗯， 但系你个成本嘅问题啦，你信咁多个教，个成本有几大啦？就要搏翻一滴啦。 咪个礼拜要捐钱， 个礼拜去教堂 啦。 嗱、啊，你又要信佛嘅，你又要去烧衣啦， 食斋啦吓， 系食下斋啦。咁、嗯、你个成本系 limited， 即系有限啫嘛。 尽拣，尽量拣， 系啦。咁所以你 我想问啦，如果以阿姚尖，你依家喺香港呢个社会，你觉得教会学校？佛教学校或者是官校， 嗯， 你而家信乜嘢咧？ 咁啊，梗系信嗰啲而家啲名校通常都系咪天主教啊？ 都系教会学校， 都系教会学校， 就唔系官校。 如果嗱，如果有一日有一间佛教学校爆咗出嚟嘅，哇，入港大嘅咩100%入港 大唔难噶，入港大俾钱得噶啦。 跟住又牛津又每年的三个靓仔俾港学奖学金嘅，咁咪嗱嗱临去信佛教咯。 我会先揿住你，跟住我跑咗过去先。 系、啊， 我会做咗先。 嗱， 但系我哋系咪面对紧呢个咁嘅问题先？ 嗱， 系，我哋都面对呢个问题啦。 基本上，我哋喺香港呢一笪地方，你问，即系如果你问我问自己，或者其实大部分即系香港人信咗教嘅，问良心嘅，第一，你个细路仔要佢，你要佢受洗，其实我谂好多人都系头先姚尊所讲，为咗加五分，系、利益嘅问题。第二样嘢嘅就系话。翻去真真正正喺个即系无论天主教、基督教又好，教义上其实我谂冇一个宗教系会同你讲一句说话嘅系，喂，屌你大个咗一定要杀你老豆老母，然之后要见女就奸佢 ，OK， 然之后见人就揼佢，唔系咁噶嘛，因为宗教本身系导人向善噶嘛。 宗教咧、啊、都系好机会主义。 我想嗱，呢个当然系个背后啦，但系本身个教义同你讲唔系咁。而真真正正嘅信徒本身，嗱，我係講信徒啊，個行為係你相信佢個教義而應該去做依件事噶嘛，所以先至你會有個心靈嘅洗滌喺度噶嘛。 嗯，嗱，阿迪，宗教本身咧係，尤其西方嘅宗教咧係非常之機會主義嘅。 佢定呢啲教義或者係要你做嘅嘢咧，佢都諗過你嘅問題嘅。 嗯， 我係咪要信咗個教之後，我跟足曬嚟做，先至可以上天堂？假設我係上天堂，唔好入學校先啦嚇。上天堂咧，以基督教為例咧，係唔使嘅。我問過啲。啲高級嗰啲啊，喺高級嘅 CO 咧，教堂嗰啲咪叫 CO， 教堂 CO 咧， 係 曬神父，佢係咁同我講嗱，你信咗，你可以唔遵守啲教義嘅，你可以唔遵守教義， 但係你要懺悔。 但係如果你到死嗰一刻，你係懺悔，你都可以上天堂嘅。OK， 所以一個好機會主義啦，即係話我唔需要。 碎罪機會主義咪我死嗰刻先信咯， 係啦，所以點 死嗰刻先好啦？ 啱啦，嗱，我又問過嗰位教會 CEO、教堂 CEO， 佢話：咁我到死嗰日咪死嗰一刻，我信你啦，阿耶穌，跟住我咪上天堂咯，係咪？佢話：咁你會冒好大嘅風險，點解咧？你可能會突然之間死，你冇時間懺悔，你明白？一架車撞埋嚟， 我而家聽你講法咧，同英國人一樣，你喺度講居英權喎。 唔 系，系一样喎道理。 点解？ 即系嗰刻你愿意唔攞特区呢个护照，你揸住个 BNO 吓， 揸住个 BNO， 有机会你做英国国民，冇机会你喺欧洲都 OK 啊。但依家问题就咁啊嘛，即系你揸两本护照，我去边度都得。但系问题，因为今日我仲未死啊嘛。 嗯， 所以嗱，姚坚，嗱，如果我咁听下，有啲嬲啊，你系机会主义者嚟。 唔系， 香港人大部分都系 香港人，大部分都系啊！即系喺信教嘅角度上哦，即系喺个宗教嘅教养上啊。O K， 其实去到由细到大前面啦， 去到父母嘅层面，拱个小朋友去读，即系去受洗 嘅原因，系为咗读书啦。阿碌，你屋企都唔喺香港啦，即系依家你翻咗嚟啦。我哋一路好奇怪紧，你谂住翻去大陆耕田啊嘛？ 系啊， 即系我又识你女友啦。其实我喺我角度或者同我老婆角度咧，觉得你系神雕侠侣嚟嘅，点解咧？冇可能会咁样放弃嘅。但系问题系你决定咗啦。嗱，依家隔篱有一个耀尖，嗱，我就话佢系机会主义啦。喺你对面有一个半无神论，其实我就总之有着数有 coupon 我剪嗰堆人嚟噶啦。 系啦系啦。 咁依家问题就系啦，嗱，依家你喺呢一间房间当中，我哋做呢个节目当中，你又准备结婚，但系未有细路啦。 系， 确实如果有一刻你突然间有细路嘅话， 嗯， 你会全线投共咧？ 投共点解要投共啊？ 喂，咁有着数嘛？ 系啦， 哦， 共产党同宗教一样。 我不嬲都唔系。 你依家唔系啊，但系当你有细路嘅时候，你会变咗系咁咧？ 唔会，我相信。 真系唔会。 我系有嗰阵时先算啦。 系啊，大佬啊，我有个 safety net 噶嘛，咁我又本身 系 safety net 喺加拿大嘛， 系咯，咁我有咩事我最多翻加拿大啫， 咪系咯， 所以香港真系悲哀啦。要知依家我同你讲紧呢个嘢， 我哋冇 safety net， 我都系机会主义。 唔系第二样嘢就系话 ，OK， 去到小朋友嘅层面，好啦，慢慢到佢大个咗，要翻教会啦。 然之后呢个我答翻佢个问题， 好， 即系俾佢答，俾佢答。我谂住上去生细路，咁但系到入学时期，我都会翻加拿大。即系我都唔会， 我又答下啦。其实我依家嘅感觉就系我自己节目，我唔想再做啦。我想以后都做冷血时报啦。你讲啲嘢真好多， 唔得啊！ 你唔系瞓咗嘅咩？ 等我， 我觉得阿贵顶阿牛都， 我翻咗大陆 好行，我顶牛梗系好过佢啦。呢咁嘅垃圾， 我 你个捻狗屎！ 我退咗休，你咪顶我咯。 嗱，第二样嘢，个小朋友咧，即系我想各位家长去谂清咗好多嘢，就话个小朋友慢慢翻到教会，因为你即系有啲嘢你要翻噶嘛，系咪先？你除咗攞分之外，你都要交代少少嘢噶嘛。OK， 近呢几年啦 ，OK， 啲教会嘅变化咧，其实好多噶。OK， 嗱，特别即系我都系讲西方嘅宗教先啦，特别系基督教方面，你会发觉咧，嗱，我哋知道喺基督教上有佢唔系一个即系 OK 一个所谓嘅教堂喺度噶嘛， 佢只系 一个地方喺度啫嘛。咁咧个问题系就系话，你会见到咧好多地方咧，其实系咩咧？其实都系为咗去养佢哋嗰个地方而不断去 cap 人入嚟，但系咧佢哋其实完全咧系冇过滤过咧嗰啲人嘅目的系为咗真系信个宗教啊，定系一或喺嗰度咧再去搵好多嘢？ 嗱，以基督教为例，唔关事，以基督教为例咧，嗰啲教堂嘅 CEO 咧系昆人入闸嘅，系啦，真系噶，你可以喺。 即係叫得多人入會呢，佢哋上天堂就更加高職位， 係啦，所以佢係儲印花嘛， 係啦，儲印花㗎，即係再揾 member 啫嘛，係咪啊？即係 Regis 同埋熱血時報一樣啫嘛， 喂，唔一樣，我好撚嬲，你唔可以咁講，熱血時報班唔係人嚟嘅，哇，先係禽獸，但係有分別㗎，講清楚啊，要先， 即係都係大家爭 member 啫嘛，嗱，咁所以你講交代啦，其實你講得啱嘅。嗱，而家小朋友，譬如我同阿桂为例，就是、为咗入间好学校，加多几分，你要交代，你要同个细路仔去长大嘅时候去讲翻。 系啦， 个仔问你：啊，老豆，点解我系基督教嘅？嗱，当日咧都系为咗读书，为咗报效嘅啫。其实你信唔信都得嘅，其实冇所谓嘅。你而家入咗去啦， 我哋俾多选择你。 系啦， 呢啲咪叫做教坏细路咯。 我就想嗱，我就想讲就系话咧， 你都同个仔讲到明，我系为咗便宜而推你入去。 点解拉呢一 part？ 点解拉呢一 part 咧去讲咧？就系话，其实各位父母即系要谂清楚一样嘢，系咪真系为咗拱个细路仔去攞一间好少少嘅幼稚园、小学又好咩都好，而拱佢夹硬去送呢个宗教咯？ 你唔好讲咁复杂，咁样我开个例子，如果信伊斯兰教，香港信伊斯兰教，每年咧伊斯兰教徒咧，文莱政府就话咧抽100个入嚟，出嚟咧就入文莱籍。我谂全香港有600万人即刻信伊斯兰教。 起码有600个机会， 系啦，起码我有机会会中啊嘛， 系咪特别系因为你生咗？ 因为你 系咪生咗系个女，我就更加拱佢入。 你去到文莱嗰度，哇！你食阿公住阿公。 Sorry, 生个女唔会想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讲紧多元化噶嘛，男人做数多啊，女会蚀嘅，大佬好乱噏啊， 系咪？所以你唔可以怪机会主义者，香港。你冇辦法，一個政治嗰個情況，一個前途嘅情況嚟講，我都想繼續續做個挺起胸膛嘅香港人。 你都唔使挺起胸膛，因為今晚我聽明咗啦，阿姚先啊，我懷疑咧，如果我翻唔到政府咧，你會係第一個我哋 Rider 先翻政府嘅人咯，你應該係。因为如果冯伟光都可以做呢个自工专员嘅话，你有机会。 哇，18万个月，嗱，即系冯伟光又一个好嘅例子咯。嗯， 唔系佢一个撚人啫，咩好嘅例子啫？ 撚人嘅例子咯， 撚人嘅撚人啦，嗰啲又。 啊，咁佢走来走去都系为咗18万个月啫嘛，其实。嗯、 你中意男人咩？要问下啦，咁就 嗱呢啲又系 唔 系？虽然 嗱，冇人回答我啊，我今日问紧你做男人咩？屌， 唔系虽然即系两位啦，即系阿贵同埋耀珠啦， 有啲衰噶啦， 都系有小朋友，即系都系咁样讲，但系即系好想劝大家个， 你劝我定劝我老婆先？ 好多仲、有听众 ，OK。劝家长，老实讲，即系要谂清楚，我觉得系会害咗个小朋友噶，有啲嘢。 唔系你同佢交代清楚咯，当日点解我会逼你叫你信呢个教，佢受洗乜whatever乜都好，就是、为咗咁嘅目的。吓、同佢讲清楚，其实你可以转会噶啦，而家你自己自由意志，你转去伊斯兰教。 呢样嘢我同佢一系谂法，嗰个目的或者嗰个做法咧，我哋唔系要去信晒，佢有得拣，但系我哋做爸爸咧。先帮佢揀咗先，衰人就我哋认，最后着数就佢揀咯。 好啊，时间关系啦，即系冇啊，其实仲有啲嘢赖落去讲。 讲十日都未讲完呢个 topic。 如果澳门真理教咧系喺学校咧，呢班有全部都埋。 我收翻个麦先，你跛嘅咩？我话先嗱，依家阿感情喺隔篱，一阵间咧我另外 off 咗麦之后，我又要同佢倾啦。一阵间咧，我之前咧其实我喺黄埔咧撞过你嘅。 嗯， 大佬， 你唔好理啦，依家等吊下啲观众瘾先啦，唔系听众瘾先啦。因为我嗰期咧，我同阿子华同埋有个叫雷哥嘅人咧，我喺黄埔同你倾。子华唔系子强，但系呢个 off mic 再讲，下礼拜再翻嚟再补翻咁计啫。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